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一个即系现象啊，就系佢有啲文咧就被发现咧，或者被指为咧系抄翻翻嚟嘅吓。咁啊，呢个即系讲埋边个咧？就系一位好著名嘅历史学家啦，就唐德光啊。咁啊，个书个名咧就叫《史学与红学》。咁你完全唔知道佢会有讲到呢样嘢。咁但系即系我读一读阿胡谷仁写个罪啊，咁我再跟住话俾大家听咧，就喺边度揾到啊？咁个罪咧就咁讲嘅，佢唐先生即系讲唐德光啊，指毛泽东剽窃艾思奇所著《大众哲学》和所译《新哲学大纲》，作者唐先生于50年代初期在海外读到大陆发行的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整整段段的抄自上述著作著述，毛泽东竟然着筹勾占，发表为自己的著作，只是骇人听闻。然而更荒谬者，却是艾思奇肖行32版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和一版再版的《新哲学大纲》，于1949年解放后，竟然在市面绝迹。毛泽东的霸道，于此可见一斑。而艾思奇对自己的门人无视，俯首称臣，在全国一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气候之下，艾思奇只有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写了些毛主席著作的报告。这位艾思奇于56岁便抑郁而终，竟然对自己的著作或译作被剽窃，不敢置一词。咁啊，嗰个情况咧又好近乎卡夫卡嘅，点样？点解咧？就系佢写一本嘢出嚟，咁啊，阿甲俾人抄咗佢本著作。咁跟住佢到若干年之后咧，就写阿甲抄自己著作嘅。嘅解釋嚇，咁你即係呢啲就即係即係如果你講出嚟就係即係你冇可能想象都會咁樣嚇嚇。咁但係就畢竟即係如果佢哋講話啱嘅話，呢、這個就係即係真正發生嗰個事實嚟嘅嚇。咁嗰篇文章喺邊揾到咧？就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史學與紅學入邊咧，其中一篇文章就叫做咧《畫在哪裏》，畫咧就係嗰個疑惑嘅畫啦，就係、是、簡論中共政權40年。咁咧就佢亦都有涉及到头先我哋讲嘅问题嘅，就系咧即系毛泽东思想同埋毛泽东主义吓。咁、我讲即系读咗阿唐德光佢点写点解释呢个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主义呢样嘢先啦。佢话咧就系咩咧？但是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射人先射马，我们应该摸清他的底子。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是1945年中国召开七大前后刘少奇一手吹捧出来的，原曰毛泽东主义，记住吓，无视之其底子，无视主义之可言，乃婉却主义一词改为思想。七大通过新党将乃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圣经，毛氏乃变成党内半人半神的新耶稣。咁呢个讲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搞毛泽东嘅个人崇拜，就唔系自己毛泽东个人搞嘅。咁有多人吹波助澜，其中一个就系后来俾佢斗死嘅刘少奇，系嘛 ？OK， 好啦。咁头先你讲到咧，就系嗰个艾思奇嗰度系点样咧咁样吓。咁艾思奇其实一个咧就即系识日文，佢当其即系曾经留学日本，咁啊接触过咧日本翻译嘅，即系呢啲唯物辩证啊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嘅书吓。咁咧就佢当其时咧即系写翻嚟之后咧。其实咧就喺呢、這个即系30-40年代咧风行一时嘅吓，咁我咧自己就冇嗰个能力咧，即系揾到30-40年代嗰、那个嗰阵时啲版本。但系咧，其实我喺60年代，即系喺呢个80年代嘅时候咧，我系睇咗几本艾思奇写嘅著作嘅。咁而家都仲揾到嘅，而家图书馆你揾到嘅就系譬如话呢啲一睇就知系咩料啦，就叫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吓。 咁咧就收尾係寫翻嚟嘅。但係呢啲咁嘅呢個咁嘅著作咧，其實就好可能咧，即係同頭先我哋講個情況咧，即係嗰個荒謬嘅情況嘅現象嚟，就係咩咧？其實佢最早寫嗰啲嘢咧，已經唔出得噶啦。 嗯嗯， 即系头先我哋讲紧嗰啲大众哲学嗰啲，即系喺嗰个年代，即系已经 ban 晒噶啦。 嗯， 要 ban 嘅原因就系因为避免啲人知道阿毛主席嘅抄佢嘅。 啊，不过我谂我纯粹猜测，会唔会其实艾思奇自己本身个人嚟讲，佢一啲都唔会觉得俾人剽窃，又不特止，仲觉得自己嘅著作能够成为呢、這、一个透过毛主席把口变成公有嘅财产，会唔会仲觉得光荣添咧？ 呢、這个就你主观愿望啦。 我纯粹估嘅啫。 即系唔好理佢点样都好啦，即系佢好早死呢个一个事实嚟嘅吓，亦都即系唔会大家会觉得即系话佢喺呢个理论方面咧就系一个中国嘅方面嘅杰出嘅人才吓，咁只不过咧就喺我哋八十年代嘅时候咧，我即系除咗睇毛，即系嗰阵时毛选嘅时候咧，都睇佢几本嘅著作，就发觉好易睇，呢个一个事实嚟嘅吓。咁你话喂阿唐德光嗰、那个即系讲话啱唔啱咧咁样？咁我就只可以话咧就系即系留翻俾能够掌握到喺四十年代三四十年出版嘅第一即系嗰啲版本嘅大众哲学，再去做个比较先知道吓。咁你就会话哦，系咪好似阿唐德光讲到话，即系阿毛泽东咁无耻或者咩咧咁啊？其实我解释就唔系咁样嘅，即系固然阿毛泽东系好无耻啦，喺呢个问题上面啦。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一样嘢，佢喺其他方面佢都写好多文嘅，即系佢唔系一定话要抄人嘅吓。佢其他文咧写得可以写得好好咁啊。但系点解当其时要咁做咧？就系、是、涉及到嗰个中国马克思主义 branding 嘅问题。即系成个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主义，其实后面涉及一个最实际嘅问题，就系俄罗斯人就喺呢个马克思主义革命上边咧，系取得第一次嘅胜利。 嗯， 咁呢个 branding 就好紧要啦，因为原本嗰个系德国嘅 branding 嚟噶嘛，即系我哋以前都讲过话，即系社民党。 系， 如果社民党唔系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冧，即系嗰时即系收皮咁样。實際上最正宗的 branding 一路從來都是歐洲，而即係特別是德國那個，因為馬克思本身就是德國人嚟嚇。但係轉咗之後，佢哋贏咗之後咧，而反而德國嗰邊搞唔起，咁變咗成個 branding 最所謂最有呢個嘅原本嗰、那個即係馬克思嘅權威。就移植咗去，改咗变咗就喺苏联嗰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咧佢客观上咧，佢造成咗一个咩咧？就系、是、俄罗斯人有啲日价，有啲 premium。即系佢嚟到中国讲嘢咧，就基本上你班人冇得同佢拗。因为佢掌握咗嗰个理论嘅权威。 甚至乎有佢嗰个经验喺度啦。 吓、啊，佢自称有一个经验喺度，但系个后来嘅发现就系、是，喂。好多時去到中國嘅時候，你班即係喺外國嚟嘅唔係咁了解，亦都設計一個即係權力分配嘅問題。即係成個即係共產黨嘅高層，可能就係實際上你班人指派落嚟。咁於是乎，當然形成好多次鬥爭啦。咁呢個鬥爭唔能夠純粹單靠喺嗰個即係政治上或者權力上嘅鬥爭去解決。另外一個解決方法就係好多即係。土生土即系喺中即系中国嘅共产党嘅党员都觉得我哋应该有翻我哋自己一个即系 brand 喺度，所以呢个 brand 就唔系我哋今日讲个咩牌子个嘢，话你有你自己嘅理论基础喺度，咁于是乎咧就要好急好快要做到一样嘢，推一个人出嚟，推一啲著作出嚟，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中国嘅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国版本嘅。嘅理論基礎、啊， 即係其實抄翻今日嘅資料咧，今日你如果睇翻《人民日報》嗰啲文章，好多都仲係好高舉，即係佢哋宣傳緊呢個毛澤東係成功地將呢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啊嘛。 係啊係啊啊！咁呢個中國化本身咧，係涉及到啲好重要嘅政治權力嘅分配。因為你一旦仲係喺呢個蘇聯嘅馬克思主義嘅理論。嘅一即系嘅控制之下咧，其实 实际上的政治的发挥呢是一定受到很大的限制。 嗯嗯 你不可以只是说我们即是只是要在那个即是政治上我们要独立、啊、其他即是其他的东西呢我们就都是用回这个俄罗斯即是苏联那套、 嗯嗯。 事实上是不得的。就算北韓都不會咁樣，咁、 嗯、 於是乎咧，即係你會睇到咧，每個即係地區嘅馬克思嘅政黨咧，或多或少都會將自己嗰、那個即係理論嗰度，或者嗰個政治嗰、那個立場咧，將佢本地化嘅、 啊啊。即係我可唔可以咁樣講？佢都係搞緊本土運動， 咁、 搞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 呢個必然嘅啦，呢、這個必然嘅啦。即係你除非你即係你嚟即係停留喺一種好唔需要接觸實際政治嘅操作，唔需要接觸實際政治嘅鬥爭，嗯、你先至可以去講。保留到即系马克思主义嘅纯粹性， 吓、啊，即系纯诶，我又提少少啦。即系你话如果睇翻回顾翻马克思主义佢本身一个谂法，就系话你哋由一个工人阶级开始咁样吓。咁、但系呢样嘢按照翻当时喺20世纪初中国嘅时候嗰个情况，即系实行嘅情况又点嘅样咧？似乎又遇到好大嘅阻滞。咁就系毛泽东咁，佢就提出咗一个即系依靠翻农民啦吓。咁呢样嘢就原本嗰度就冇嘅。 嗰、那个咁嘅，即系甚至咧，你可以咁讲，即系喺呢个列宁嘅时候咧、嗯，实际上呢个农民嘅问题已经对佢哋即系构成一个好重大嘅理论嘅挑战嘅啦 吓。 甚至马克思末年嘅时候，佢都开始将啲精力去睇俄罗斯嗰啲即系农民嘅情况。 嗯， 但系佢因为嗰阵时已经即系去到差唔多就死啦，佢只可以睇好多 notes 啊，睇即系做多，但系就冇一个好完整嘅即系睇啊。如果系一个产业工人相对比较少，而农民比较多嘅时候，你点样去即系将呢一个即系资本主义加速？令到佢好快去進入呢個社會主義咧，事實馬克思自己都諗過嘅嚇，佢唔係一定咁教條嚇，因為佢即係共產黨宣言係只不過其中一個著作嘅階段嚟嘅嚇。但係咧，即係馬克思唔需要面對一個實質嘅問題嘛。列寧同托洛斯基就要實際面對呢個問題啦，就係你產業工人唔夠，你點樣去動員埋農民咧咁樣？去到毛澤東就成個問題根本完全係倒翻轉啦。你根本只有好少的产业工人，你有大批的农民。如果你要讲产业工人的革命，一定是搞不掂的。 嗯， 即系当然会试过，但系即系那个不足以推倒呢个成个国民党的政权。 啊，即系当时就曾经在上海做过啲尝试啦。 系啊，吓咁啊，即系揸扑街咯，系咪吓？好啦，咁呢个咧，其实咧就牵涉一个即系相当之重要的即系政治理论的问题啦，就系、是、譬如呢不同的组群之间。应该大家怎样去连结、啊、其实我应该画个表，但是大家听着先。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这个无论是当时即俄罗斯革命的时候，以及后来中国革即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都是。啊、你有什么呢，你有一班资本家。这班资本家在中国还特别的，怎样呢，他有些跟这个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是link up 的。 嗯， 即系差唔多系买板咁样吓，咁但系有啲人唔系，有啲人只系自己中国自己搞生意啊，自己成，嗰啲就叫民族资本家啦咁样吓。咁两个其实有啲冲突嘅。咁喺呢个即系代表咧，就有所谓嗰啲 liberals 啦，即系自由主义者啦咁样，即系代表呢班人嗰啲即系谂法或者点样。咁另外边个咧就系你有产业工人啦 吓， 咁咧就另外咧又点啊？有一大班农民喺度啦。咁其实你应该连结边一班人去砌边一班人咧？先至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咧。咁其實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即係後來喺共產黨入邊咧，都有提出不同的答案嘅。咁但係當然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大家嘅時候都知道啦，就係、是、你唔好拗啲乜嘢嘢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知軍隊點搞掂。即係講到翻嚟，即係毛澤東睇呢樣嘢睇好清楚，就係、是、你如果要同嗰個國民黨嘅政權。或者其他嗰啲反對共產主義革命嘅人去鬥爭嘅時候咧，唔係單純靠嗰個工人嘅罷工或者呢啲即係政治上嘅抗爭可以解決到問題。佢講一個名言就係、是、槍杆子出政權，你冇軍隊就冇得搞嘅。咁跟住個問題就嚟啦，軍隊由邊度組成咧？咁你好清楚，即係如果你好。 客观地去面对呢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唔动员班农民去做军，即系做呢个军队嘅骨干，根本你就冇得打吓。动员咗之后，点样去组织呢个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吓。咁但系你冇呢班人嘅时候，根本就谈唔上一个即系军队嘅组成啦，系嘛？咁如果你要动员呢班人嘅时候，你要俾到啲咩 incentive 佢咧？俾到啲咩诱因佢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土地改革，系嘛？但系呢个问题马克思系讲得好少嘅，列宁都有讲过，但系即系相对冇毛泽东咁多。但系去到毛泽东，我就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系、是。你要槍杆子要出，即系槍杆子出政權。槍杆子系何來呢？槍杆子就應該系嚟自呢個農民嗰度。農民嘅即系去參加呢場革命嘅誘因就係土地改革。因為好多人冇地，好多人冇地嘅時候生存都生存唔到，係嘛？咁呢個如果你今日事後望翻上嚟咧，就係、是、一個唔係太難解理解，或者甚至你可能你就哦，我覺得我當其時會諗到，但系喺當其時拗耐嘅，即系拗嚟拗去，其中一個即系最大嘅阻滯就係話。因为以前马克思嗰啲唔系咁讲法， 如果你甚至佢嘅经验本身都唔系咁进行， 系啦，个问题就系佢喺睇翻喺德国嗰个同埋，即系1848年嗰阵时候，跟住到1870年嘅时候，1880年嘅时候，几个阶段都唔同啊嘛，当佢去到俄罗斯嘅时候，引领另外一个世界，去到中国更加完全一个唔同。咁呢个即系所谓呢个 localize 呢个本地化呢、這个，我谂即系你今日冇乜。即系冇乜質疑啦，一定系如果你要革命成功嘅，就必然系咁样啦吓。咁但系点解会即系要详细讨论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涉及到就系我想讲，即系今日去问呢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呢个中国革命嘅共产主义革命嘅性质系咩嘢？我自己一个好简单，即系我唔去经过一啲好详细嘅历史嘅论证或者去研究。而嘗試去俾一個好粗疏嘅一個結論，大家就係話，其實呢個唔係一場馬克思主義嘅革命嚟嘅。第一樣嘢，佢即係根本對資本論佢都唔好睇添嚇。呢場革命嘅本質係咩？其一就係一個民族主義嘅革命。其二咧就係一個最終係失敗咗嘅農民嘅土地革命。嗱，想講後咗後者先咧，其實基本上咧，中國歷代朝代嗰個更迭咧，其實都係同呢樣嘢有關嘅，就係、是、農民嗰個處境去到最惡劣嚇，咁跟住就出嚟又天翻地覆咁樣，跟住死咗人，咁跟住個人口壓力又冇咁大，咁跟住重新啲土地又可以重新分配過咁樣，即係呢個循環，基本上中國嗰個成個歷史嗰、那個即係咁耐都係咁樣嚇，咁但係初頭去到譬如話即係。做土地改革之後，似乎有個誘因，有個利，即係有個改變，就係呢一個咁嘅土地嘅改革係可以即係保持落去，令到嗰、那個即係土地不均啊，或者嗰個貧富懸殊嘅問題冇咁惡化。但你睇翻而家又翻轉頭啦，係嘛？即係開始呢啲啊徵地啊嚇。農民被剝削的情況又是不斷 去重複翻嚟， 即係基本上在翻而家現有共產黨政策之下，又出了一些新的土地資源分配均勻的情況出現。 但係嗰個有客觀的原因嘅，就是因為你的地本身佢透過一個而家個即係生產力的釋放，佢嗰個價值是超越了佢耕田的價值。咁呢個一個客觀上令到啲土地點解會即係而家係即係慢慢耕地越嚟越变咗做好多其他用途嘅一啲情况吓。咁至于话嗰个即系农民嗰个剥削咧，其实就唔似于今日噶啦，就差唔多一建国初期。如果你记得阿梁秀明都啲同佢拗过呢样嘢吓，即系你搏命剥削农民去投入嗰、那个即系工业生产咁样吓。咁所以嗰个问题本身咧，即系我相信系一个即系中国历史比较即系深层嘅问题，唔系一朝一夕就算咁大嘅一个动员都解决得到嘅问题。但系咧，你要记住一样嘢，就即使到今时今日，即系呢个绝对同今日中国有关嘅，就系、是、中国嘅农民嘅数目仍然系占一个好绝大多数吓、即系去到个工业发展咁犀利啦。你農民嗰個數目仍然相當之大，係嘛？咁所以你一日搞唔掂，你一日即係唔諗下呢個農民嗰、那個生存嘅權利，或者佢哋嗰個貧富懸殊嘅問題咧，其實呢個係必然即係一個 未来一个社会动乱的一个因素嚟吓。第二个系咩咧？第二个就系头先我第一讲嘅第一个 point 就系话呢个一场民族革命嚟嘅。你又会觉得点解会讲一场民族革命点解咁重要呢？因为呢个牵涉到实际上咧喺呢个美国或者即系国际关系上边咧。佢哋點界定點樣去同中國打交道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嘅。如果佢係一場馬克思主義革命咧，呢個係美國災後嘅睇法。咁換言之咧，蘇聯有馬克思主義革命，中國係有，越南係有咁樣。呢就形成咗一個共產主義嘅集團喺度。咁於是乎咧，冷戰嘅時候就一個簡單嘅思維就係所謂東西方冷戰啊嘛，就係共產主義集團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嘅鬥爭。但係你只要諗好，稍微現實少少，你就會知道，其實呢啲始終都係國家嚟嘅。名曰馬克思主義嘅政權，實質講到尾都要為自己國家嘅利益。而籌謀，只要你睇得通呢點咧，其實就好快會明白，即係類似蘇聯同埋中國接壤嘅國家咧，遲早都會因為一啲即係利益嘅問題而互相即係拗撬，或者互相係鬥爭嘅。咁最具體嘅例子就係、是、即係去到七十年代之後咁樣，中國咪同越南打起上嚟咯， 係 嘛？較早嘅時候。六十年代的時候，蘇聯曾經想過用呢個所謂手術式切割，將呢個中國嘅核子嘅武器全部去將佢銷毀。咁所以講到尾就係大家意識形態上邊，曾幾何時講到啊，完全係呢個國際主義嘅大家庭咁樣。但係稍為耐少少，你就會真係睇到原來講到尾都要為自己個國家利益要走去，即係。思考，而呢国家利益好多时就大家喺个边界接近嘅时候咧，好多时系冲突嘅，系嘛？只要当其时美国佬喺即系四十年代嘅末期睇得清楚呢样嘢咧，其实好多嘢就唔会好似急，即系会后来咁样出会情况。中国如是，越南都如是。即系呢个点论证咧？又唔系话我睇好多书或者乜，而一个好简单嘅论证就系、是。佢搞完咗嗰個馬克思，即係呢啲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佢翻翻到而家咪行資本主義。個問題只不過就話，當其時你逼佢行，或者你擺啲唔好，即係冇能力嘅人去做呢樣嘢，到落後嚟佢自己企穩咗啦，咪佢自己都係搞呢樣嘢啫嘛。咁你今日你都可以同佢做生意，一樣如此嘛。但係呢個係即係難度喺邊度咧？就係當其時嘅人佢好客觀，好。抽離咁樣睇翻呢件事，嗰個能力咧係絕少絕少嘅，就算好聰明嘅人都唔能夠做到呢樣嘢，係咪？但你只係遠少少，你睇翻個事實嘅變化出嚟嘅結果就係咁樣。你由呢樣嘢 deduce 翻佢原本個動機係咩咧？我原本個動機好簡單，就係、是、你唔好理佢講乜都好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翻翻民族獨立，係咪？咁呢個就係基本上咧，就係。毛泽东嗰、那个即系你唔好理佢讲乜都好啦，即系翻翻嚟而家个实际嗰样嘢做翻出嚟嗰样嘢就系咁样咯吓。咁即系呢一个咧，其实即系中国革命嗰个性质咧，这个唔系一个学术问题。这个问题到依家系即系仲系，如果你要分析中国嗰个未来，同埋你思考中国日后要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后点行法咧？其实这个革命的性质本身呢是话到给你听一些答案的。答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即是你搞下去，你除非你是出现一个很例外的情况，就是你找到一个制度是现在世界即其他地方都没有实行过，但是 work 的，即是比这个资本主义更加好的。否则你讲到尾都是走回这条路。是吧，无论他那个弱点或者他那个不好的地方在哪里。你只要是再加上什么一定的修订，或者就是将这些最极端最不好的情况将它尽可能要舒缓或者将它减少。否则你不能够令到它有一个跟现在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一个政治制度出现而有实行。 除非你好像學北韓咁樣，即係一個完全封閉嘅國家，係咪？但即使嗰個都唔係唔可以講話千秋萬世啦，係咪？好啦，嗱呢一個咧就即係毛澤東嘅理論咧，我始終都係即係覺得咧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大家唔好過分重視嗰個 face value， 即係話佢表面講乜，你太過去相信。因为实际上呢，如果你不明白他当时那个政治的动机或者背后政治斗争的原理呢，其实你看这些是完全掌握不到他的神髓的。 即所以睇翻咧，其實有好多唔係喺話，即唔喺中國自己國內嘅研究啦。即如果你睇翻喺啲外國對於毛澤東佢本身，唔好話毛澤東思想啦，即總之由佢嗰個行為本身嗰、那個同埋喺歷史入邊發生過啲咩事嚟做評價，就係話，甚至乎有人話根本冇所謂啲乜嘢毛澤東思想。即好多時每一件事都係見招拆招，即你如果唔睇翻當時佢係，即其實台長喺未開麥前都同我提過，就係話，即你如果唔睇翻當時係佢主要面對緊一個咩問題嘅話咧，即你係冇辦法明白點解佢嗰時候會講嗰堆嘢，咁而呢啲重複咗咁多次呢咁嘅循環之後，佢係咪真係形成到一個好似一個哲學家咁一貫嘅思想體系咧？我諗就好難去睇到啲咁嘅嘢 啦。佢唔需要一貫嘅，佢只要贏咪得啦。 最一貫嘅嘢就要勝利咯，即係要贏咯。 咁但係佢有個好處咧，佢好處咩咧？佢生低好多嘅。即係呢個我覺得咧，就大家又唔好覺得話純粹係生低，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去到將一幾個即係好重要嘅口號，將佢歸納咗，即係成為一啲大家記得嘅句子咧，其實呢個代表佢睇個問題。佢自己有一個充分、好充分嘅認識。咁我覺得咧有一個咧，其實就即係佢都講得幾好嘅，就係、是、即係嗰陣時啲接近啲紅衛兵咁樣啦。咁佢就話咧，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但係歸根到底都係四個字，就叫做造反有理。咁我覺得咧，其實都係啱嘅，就係你搞咁多嘢咧，其實佢最重要一樣嘢就咩咧？你要對而家個現狀或者對嗰個現政權咧，你要嚇即係去批判或者你要反抗咁樣時候，咁你咪用呢啲理論咧去做呢啲嘢咯。就唔好講到自己都唔知自己講乜嚇，或者係講到自己都即係跟住就自己收自己皮啊嘛，係嘛？咁即係呢個咧，其實佢好多你要發覺佢一路都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嚇，好可以好即係不同時期都會出到呢啲啊，咩大躍進啊嚇，咩世人幫啊嚇，文化大革命啊，你。咁啊，呢啲 terms 係全部，即係佢係鬥出嚟噶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即係喺現實嘅政治嘅操作入邊，我諗係真係真係有用途咯，真係嚇。即係你睇啦，即係點解我有感而發，就是、因為我睇而家譬如啲人講嘢咧，特別呢兩個月呢幾個月咧，我睇人講嘢咧。你睇咗佢講咗成百即係幾百個字你唔知佢講乜咁但係呢啲好快啲即係一句出嚟就知佢想點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呢我覺得有一個 point 呢我個人嘅就即係唔敢肯定係啱定唔啱但係呢即係我覺得可以作為大家一個參考啦呢、這個呢就即係甚至連呢啲即係研究中國歷史或者中國當代嘅政治嘅專家呢我諗都忽略咗嘅就係有冇人諗到呢其實佢到咗即係呢、這個六十几七十岁之后咧，佢缩咗嘅，吓缩咗意思唔系话咩，唔系话佢精神错乱，而系可能系一啲即系生活习惯嘅原因，或者系一啲即系生理嘅原因咧，令到佢个人出现咗异常，或者系性格上改变咗，吓咁其中一个我听讲有啲可能性就系、是，譬如佢食得太多安眠药啦。因为有其实有毒素咁入边 toxin 嚟噶嘛，又或者系即系其他嘅生活嘅习惯嘅原因吓，或者系疾病嘅原因，即系譬如话脑嘅问，即系脑嘅退化问题吓，即系你唔好觉得话呢个唔可能，而系话咧佢系如果个状况之下咧，系好可能系影响咗成个人。对一啲事情嘅判断或者对人嘅判断，点解咁容易唔信任，咁容易怀疑人咧？其实可能后边有啲物质嘅基础，有啲生理嘅基础喺度。咁你但系嗰个即系成个政治制度最恐怖嘅地方就系、是、 佢一个皇帝嚟噶嘛，就等于以前嗰啲即系时代，即系所谓帝王时代啲皇帝梳咗之后，咁下边一班人请翻嚟跟佢一齐梳咯。咁中国嗰个情况就系、是。你唔好理佢梳唔梳都好啦，总之就即系下边成班人系一齐癫咗嘅，即系嗰个年代嘅，咁呢个就其中一样嘢啦。即系能唔能够去好实证咁去研究到呢样嘢咧？咁呢个就其实个难度就相当之高嘅，因为你点判断咩所谓呢、這个理智与疯狂，或者系癫定即系正常定系傻咧？其实咧，呢个系一个相当之哲学嘅问题嚟嘅、尤其是一旦放喺即系大规模大即系所有好多大型嘅群众运动都咁做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好难判断嗰样嘢本身系咪真系即系疯狂，同埋系定系正常。举一个例子就系、是，譬如喺文革嗰阵时候，盛传打死咗嗰个校长嘅学生，佢应该系宋任穷个女。原名叫宋彬彬，佢你知道佢上个两礼拜系公开道歉， 但系就亦都会听讲有人出嚟话唔接受 吓、我唔理佢接唔接受啦，但系你可以买，即系佢自己，我谂佢自己都问翻自己一样嘢，点解嗰阵时我会做呢样嘢嘛？系嘛吓？自由网啊，点解会做自己会做嗰啲咁嘅嘢出嚟吓？咁所以嗰个系一个好难去断定嘅地方吓。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其实佢即系毛泽东呢个人咧，我谂佢嗰个。即系一个相当之聪明嘅人嚟嘅。咁佢有一个咧，佢即系喺六十年代写俾江青嗰封信咧，其实我就可以即系读少少俾大家听啦。咁咧就即系话呢一个咧，同中国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样吓。咁佢当时就提到咧，即系阿林彪啊，对佢嗰个搞个个人崇拜咁样。咁佢咧就话咧，佢林彪吹捧佢嗰个政治嘅本意系为咗打拐，直助中拐咁样。咁其实佢自己都唔想嘅。咁系唔系就唔敢讲啦。咁成日都话你唔好 take it for face value 啊。佢呢封信咧，佢写俾江青，但系叫佢唔好发。但系咧，江青又周围话俾人听，甚至人抄咗。咁我谂呢样嘢毛泽东都默许嘅，就是、当呢个佢被吹捧得最高峰嘅时候。佢就已经写咗出嚟啦，就系、是、话其实呢条友咧，可能喺上面后面阴紧我吓、但系咧就唔系用嗰个方法去写咁样吓，不过你哋要警惕。咁佢当其时咧，佢写一封信咧，咁有人咁讲啦，就系话咧，毛泽东即写封信更有历史的意义，是他经人预言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结果。正如他所讲，在我死后，右派将会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他断定这些右派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外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嗱，咁你听到呢个说话咧，其实就 exactly 今日中国发生嘅情况。 嗱，即系邓小平复出啦， 系 啦，改革开放啦， 都唔系去到嗰度啊，因为嗰阵时啱即系文革完之后，话个都即系吓定咩，系而家， 系。 在呢几年 吓、即系嗰个毛泽东思想嗰个被搬翻出嚟， 系啊，即系呢个 icon 搬翻出嚟啊。最具体嘅例子就 系 薄熙来， 系啊系啊， 吓、啊，即系红哥。头先我哋第一节讲到红哥啲，其实而家你睇咧就系、是，即系喺一啲网站或者一啲即系比较左啲咧，其实都系用翻毛泽东嗰、那个。 其实我更加恐怖，可能仲系习近平自己都系企图用翻呢样嘢。 我就正想讲呢样，就系、是、而家唔系净系话讲紧呢啲民间，而系话好可能习近平都系想用翻呢套出嚟。咁呢、个就证明一样嘢啦，就系话咧，即系呢个所谓毛泽东呢一个咁嘅符号啊，如果讲得唔好听，呢、這个阴灵咧，其实系唔会消散嘅。佢只系又边日消散咧，就系、是。当佢嘅棺材唔继续留喺北京嘅时候，当呢个毛泽东嘅相唔系再挂喺天安门嘅时候咧，嗰日呢一个阴魂先至正正式式消散吓。咁啊，希望咧即系呢一日咧系尽快到临啦。我哋今日已经讲得太多啦，咁啊原本好多嘢都未讲，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讲唔讲冇所谓，因为大家对成件事对呢、這个即系毛泽东呢个现象必然有自己个睇法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就讲捷古华拉。 好。